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我说小陈和小宋是一对好朋友，关系特别好。可是小陈比小宋长得帅点，所以呢认识女孩也就比较多。这小宋呢就希望小陈介绍一些女孩子给他认识认识。这天啊，小宋终于向小陈张口了。 小陈，我看你认识女孩挺多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女朋友？ 听了小宋的话，小陈显得有点为难。哥们儿，你什么事儿都好办，就这事儿他不太好办。你说要我给你介绍个不好的吧，我觉得对不起你。 哎，你这怎么说话？你干嘛给我介绍个不好的？你就给我介绍个好的不就得了吗？ 哎，问题它就在这儿。你说我要给你介绍一好的吧，我跟人姑娘家长怎么交代呀？你说。 话说在镇上，韩斯先生和马克先生是一对好邻居，这天俩人凑在一块聊天。 韩斯，我实在是对不住你，我家的鸡没关好，经常跑出去弄坏你种的菜。 没关系，马克，我家的狗已经把你家的那些捣乱的鸡吃了，是我不对。 你说什么？已经吃掉了，难怪我在那条狗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堆鸡骨头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托姆先生这天看到了好长时间没见到的邻居皮尔先生，于是他上前跟皮尔打招呼。 皮尔，您这趟去海滨度假一定休息得非常好，您看呢，您的气色多好啊，脸蛋红扑扑肉吐吐的，您都在海滩上做什么运动了？ 皮尔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回答道，什么运动也没做，你看见我脸发红是因为我老婆很财迷，每次我们要用橡皮艇的时候她都不肯花钱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把她吹起来。 在一回初中历史考试过程当中，考场里有一个男生特别不自觉的偷偷摸摸的拿书出来要作弊。一般这种考试啊，老师都坐在教室后头，所以每个同学考试过程当中的动作那都是一目了然。可还没等老师站起身来往前走呢，坐在这作弊男生后头的一个女生大义凛然的冲着老师喊道， 报告老师，我前头这男生他在底下翻书。 听到这女生的话，这老师一边往前走呢，一边还小声劝那位女生，哎，这位女同学，老师都看见了啊，用不着你提醒的，你专心考你的试啊。历史考试他拿的是本地理书，你让他抄去，让他抄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而这天，一个醉汉打电话给报社，气势汹汹地质问报社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发表他亲戚的一篇文章。在电话里，这个醉汉是纠缠不休。于是，一位善于处理难题的编辑很耐心地请这位醉汉打开了当天的报纸，然后在电话里，他向这位醉汉问道：“ 先生，您仔细看看，在您打开的这张报纸里还有没有空白的位置？” 醉汉回答道：“ 我看过了。”已经没有了。 这就对了，先生，我们之所以在这一期报纸上没有刊登您亲戚的那篇文章，就是因为这个。 这天在纽约市中心有一家银行被盗了，警察赶到了现场，这银行经理赶紧报案。 报告警察先生，我们公司的出纳员他不见了，他逃走了。 那银行的保险柜你检查过了没有？ 报告警察先生，保险柜我已经彻底检查过了，柜子里没人。 谁的心里不是味道，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，可以直来直往提心宣告，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，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，怕全世界都会知道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，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有什么路不敢走，可以彼此分享的一骄傲，不但有谁的是味道，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，可以直来直往提心宣告，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，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，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。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，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。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，有什么路不敢走， 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，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，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花儿在一家医学院里，这天呢，有一个学生向一位非常机智的医学老教授提问： 教授先生，请问我们身体最重要的部分是不是大脑？ 教授回答道： 这个嘛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大脑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。不过年轻人，你一定不要忘了，这个判断到底是哪儿做出来的。 这天在上小学语文课的时候，老师突然向小马丁提了个问题： 小马丁同学，你跟大伙说一说，为什么在教室里头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安静呢？ 小马丁答道： 报告老师，因为打扰别人睡觉不好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个男的，从国外旅游回到了美国，一回到家他就感觉不舒服，于是他到医院看病去了。检查完毕之后呢，他被带进了一个单间里。正当他莫名其妙的时候，这房间里的电话响了。 张森先生，我是您的主治医师，我们刚才经过化验发现您感染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，所以这两天您只能在单间里休息了。另外，我们打算为您提供披萨饼和薄煎饼作为您的一日三餐。 听到了大夫的话，张森先生问道： 大夫，为什么偏要让我吃这两样东西呢？他们是不是有助于我的康复呢？ 不，扎森先生，这和您的病其实没太大关系。我们之所以送这两样东西给您吃，主要是因为只有这两种食物我们能从门缝里给您塞进去。 这天有一顾客对一售货员说道： 你们这儿有好的闹钟吗？ 我们这儿刚进来一批多功能闹钟。 那你们这些闹钟都有什么功能呢？ 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您在闹铃响之后还没有起床的话，它就会发出救护车一样的报警声。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您还没起床的话，它就会用枪声来警告你。而在您听到枪声之后还没起床，它就会向您泼冷水。如果这个时候您依然无动于衷，这个多功能闹钟就会认为你已经死了，它会马上自动拨通火葬场的电话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怕老婆的丈夫啊，周末那天一夜未归，第二天一大早六点多呀，他才偷偷回到家。回到家之后啊，他就看见妻子还在睡觉呢，于是他走到床边就开始慢慢脱衣服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太太醒了： 昨天晚上你一宿都没回来，干什么去了？ 听见太太的话，这正在脱衬衫的丈夫赶紧又把衬衫穿上，一边系扣子一边冲着自己太太说道： 太太，你误会了，昨天晚上我回来了，只不过回来的比较晚，你已经睡了。至于现在嘛，你没看见我正在穿衣服吗？我就要去上班了，你多睡会儿吧。 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，有一家富人开了一个大 party。party 开始之后，有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这次家庭晚宴的女主人，向女主人问道： 太太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个金发女郎她去哪儿了？ 哦，我真的说不清，人太多了。这样吧，你要什么只管跟我说。 听了女主人的话，这位女客人非常不好意思的凑近了女主人的耳朵，低声继续说道： 谢谢你太太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，我是在找我丈夫。 接下来啊，是一段父子之间的对话。 儿子，我听你妈妈说，昨天我们一块儿去米哈伊先生家做客的时候，你只顾着自己狼吞虎咽，给咱们家丢尽了脸。 爸爸，我是看见你喝醉了，所以才多吃东西的。 胡说，我喝醉了你就要多吃东西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 因为当时你已经喝醉了，我要是不多吃点东西，就没力气把您背回来了。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，一个酒鬼喝得烂醉，被送到了医院。医生一闻酒味，马上很不高兴地问这酒鬼： 你是不是每天喝酒喝得太多了？你给我记着，回家之后一天只能喝两杯酒。 酒鬼非常难受，他听话的点了点头。第二天晚上，这个酒鬼喝得烂醉，又被送进了医院。这回医生一看见他，更不高兴了： 怎么还是你？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一天只许喝两杯酒。 听到医生的话，酒鬼得意地说道： 两杯酒，你这个蠢货，你以为我昨天就在你们一家医院看过病吗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，一个家庭主妇啊，在家里干了一天的活，感觉自个儿实在是太累了，于是呢，他就喝了一口酒来解乏。刚喝完酒，他就想起来得安置小女儿睡觉了，于是他赶紧来到小女儿房间。一进房门啊，小女儿就闻到了妈妈身上的酒味，于是他抬起了头，向妈妈问道： 妈妈，你是不是又偷着喷爸爸的香水 了？寂寞的快要中暑，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的天下午，从大雨里突围冲出，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红色的心，灰色的雾，藏不住我的痛楚，踪迹已中暑， 你的温度走的脚步，追着我走投无路，沿着气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靠标夫妇，想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沿着气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笑容